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北京的城区已经下起了大雨。刚才呢，我们的直播即将开始之前还是一场瓢泼大雨，不知道现在啊进展如何了。希望各位呢行走在路上的朋友，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接下来各位慢慢开啊，听我跟各位来说一说最近在科学界的一些变化，一些新的科研进展。首先我们说的第一件事情，最近很多媒体都在报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全球变暖，关于气候变化的。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呢对外表示啊，今年七月份是全球呢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了。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七月全球平均气温破纪录，成为自188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七月。该机构数据显示，与20世纪的七月平均温度15.8摄氏度相比，2021年七月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高出0.93摄氏度，超过2016年七月创下的纪录。今年七月，北半球地表温度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超过了2012年的纪录。今年七月也是亚洲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打破了2010年创下的纪录。这一新纪录进一步加剧了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影响。该机构预测，鉴于七月的相关数据，2021年很可能会跻身有记录以来全球最温暖的十年之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说，未来几十年里，全球所有地区都将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考验，暖季将变得更长，冷季将更短，同时极端高温等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对农业和人体健康带来更大挑战。 刚才说到了美国相关的管理机构呢对外所表示，今年的七月份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一个月。其实呢，无论是在美国，在欧洲，还是在很多地方啊，不同的地区都出现了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山火呀，或者降水呀，或者极端的高温啊等等。这种情况呢，最近很多媒体都在说，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继续和大家来更多的说。为什么呢？是因为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气候变化剧烈变化的这个循环当中了。而且呢，这个剧烈变化在可见的未来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极端的天气，一定要对此提前做好准备啊。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中国首座体育综合风洞投入使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近日，我国首座专门应用于体育综合训练的风洞已经投入使用，运动员通过这一训练装置为明年的冬奥会做准备。风洞的使用对于运动员规范动作、提升成绩以及科学数据的采集都有极大帮助。这座为冬奥会量身打造的体育综合训练风洞，最大风速可以达到42米每秒，相当于14级的强台风，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冰雪运动所涉及到的风速范围。利用风洞试验，不仅可以调整运动员姿态来提升成绩，测试系统还可以对运动服装、器材进行风阻系数的测试，减少阻力，对高性能运动装备的设计开发提供数据支撑。 关于风洞，其实最早的应用呢则是在军事领域，比如呢来试验一些军事武器的外形，在非常强的压强之下，在很快的速度当中，这些外形呢是不是具备很好的空气动力学。那么后来呢，风洞啊也做一些工业设计， 比如大家现在在路上开的车，很多车呢在售卖的时候啊，说我们这个外形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风阻系数是 0.3 啊 0.2， 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也是在风洞当中测出来的。更低的风阻系数是有利于汽车节能的。除了节能之外呢，在审美当中你也会发现，很低的风阻系数的车呀，看起来呢会非常的圆润，看起来呢也很舒服。现在呢风洞已经用入到了体育，这个也算是高科技的一种下放啊。为什么我要来说下放呢？是因为过去如果你把它用在体育，你会发现说，哎呦，这个成本实在是有点高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用在体育当中，其实这些事情呢都是可以去接受的了。而且呢，我们看到在体育当中使用风洞所带来的数据，这个数据呢更好可以应用在运动员的训练当中，也可以呢应用在体育器材的改良当中。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体育竞技呢已经不简简单单是运动员的肉身的竞技了，而是有很多高科技的元素啊捆绑在其中。比如说运动员身上所穿的鞋，所穿的衣服，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所使用的器材，其实这些都是和科技息息相关。有人说这个会不会背离了运动会的本来的这个精神呢？更高更快更强。但是现在的更高更快更强呢，则是建立在科技的基础之上。其实呢，我个人对此啊不是这么认为的。科学技术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同时呢，我们也在科技的帮助之下，人类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拓展。我们使用科学技术，比如说发明了望远镜，让我们看到更远。如果你用人的肉眼，你怎么能够看得到地球以外的星星上到底是有几个陨石坑，甚至在宇宙深处到底哪里要存在着什么样的星系等等。我们通过高科技的方式放大了人的能力，为什么在体育运动上就不能去放大人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要和各位爱喝咖啡的朋友啊提个醒啊，我们这儿收集到的信息，得到的线报啊，咖啡呢要涨价了。而且呢据说今年以来啊，咖啡豆的价格已经上涨了44%，这对于爱喝咖啡的朋友到底有没有影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咖啡豆涨价的原因是什么。 极端天气和新冠疫情等因素正在推升咖啡豆价格。据报道，在全球最大咖啡豆出口国巴西，极端天气毁坏了咖啡豆等作物。巴西遭受干旱和降温等多重恶劣天气，上月最低气温跌至零下，令咖啡树等作物面临冻害风险。专家表示，严寒霜冻通常能冻坏咖啡树的枝叶，降低咖啡豆的数量和质量。另外，七月巴西进入山火季，巴西一些地区经历近100年来最严重干旱后，今年山火季可能产生毁灭性后果。如果破坏足够严重，咖啡种植者可能砍伐咖啡树，这意味着下次收获咖啡豆将在3年以后。如果种植者仅修剪枝叶，咖啡豆将推迟1年收获。在第三大咖啡豆出口国哥伦比亚，政治纷争引发的游行抗议也影响咖啡豆出口。哥伦比亚全国咖啡种植业联合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五月出口34.5万袋咖啡豆，每袋60公斤，这一出口量仅占平时单月出口量的1/3。尽管哥伦比亚咖啡豆出口量此后反弹，但越南等咖啡豆出口大国受新冠疫情影响，遭遇运输不畅。上述多重因素影响下，咖啡豆价格今年以来已上涨将近44%。 说一说咖啡，其实呢，虽然价格上涨了44%，但是各位去咖啡店喝咖啡呢，应该没有感受到咖啡价格单杯价格的上涨。原因嘛很简单，那是因为做一杯咖啡实际上耗费的咖啡豆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呢一杯咖啡当中的利润呢其实也还是不小的。准确说呢，影响一杯咖啡的利润，其实咖啡本身的占比不是很多，更多的是人工的成本啊、店租啊等等。但话说回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在家里喝咖啡甚至自营咖啡店的这个老板，那这个影响多多少少应该都是感受到了。关于呢咖啡啊算不算大宗商品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查了一下相关的大宗商品啊，在今年以来价格上涨的幅度还是很大的。有很多因素啊，比如说天气，比如说疫情，尤其是疫情。那么疫情呢会导致在许多的种植业的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呀，其实这个种植的数量跟不上，那么进而导致呢经济形势出现了影响啊，进而呢也导致一些大宗商品呢可能在国际上的这个流通的这个速率就会下降。一旦下降以后啊，其实价格也会随之 会产生变化，那么进而呢，经济会影响到政治嘛。我们刚才听到，比如说在巴西啊，或者说在哥伦比亚啊，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咖啡豆的价格眼看着接下来是要涨上去了。好，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新冠疫情有关系。有一项研究显示呢，美国火山肆虐也是关联着新冠病例的增加。火山肆虐，为什么新冠病例会增加呢？这个真的是很令人疑惑呀。我们先跟各位了解一下。 美国哈佛大学最近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西部地区去年山火肆虐，导致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细颗粒物 PM2.5 浓度飙升，进而关联当地新冠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幅增加。研究人员记录天气是否遵守保持社交距离及避免人员大量聚集等防疫规定等因素，发现有充分证据证明，山火浓烟越多，空气质量越差，当地新冠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就越多。平均下来，空气中 PM2.5 水平如果连续28天日均每立方米增加10微克，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就会分别增加 11.7% 和 8.4%。 其中加州索诺纳县在新增确诊病例方面涨幅最大，达 71.6%。 加州圣贝纳迪诺县在新增死亡病例方面涨幅最大，达 65.9%。按照研究人员说法，山火造成的浓烟会显著增加空气中 PM2.5 等细颗粒物水平，而这些细颗粒物对身体特别是呼吸系统有害。 这个就得说回来啊，其实 PM2.5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细颗粒呢，这些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雾霾，这是我们对于它的一个通称啊。但是呢两者不能简单的划等号。我们说回到对于呼吸系统的伤害，其实主要就是对于像气管呀，对于肺的这个伤害。那么在新冠肺炎或者新冠病毒啊，假设说要侵袭一个人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人的肺功能足够好，免疫力足够强的话，其实对于病毒是有一定的抵御能力的。但是如果在此之前呢，他的肺已经被空气中的细颗粒物被呼吸进来的这些小微粒呢所伤害，甚至影响免疫力下降以后，那病毒自然而然就会趁虚而入了。所以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美国出现火山肆虐的时候，就会关联新冠病毒的导致的新冠肺炎病例的增加。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话题是和北迁的大象终于回归了有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赵亮新闻深处。 前一段时间，一群离家出走的大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离家17个月，这群野生亚洲象生育过，离群回家过，落单过，甚至被遣返过。而如今这14头大象终于慢悠悠地回到了家乡。正所谓跋山涉水去流浪，大象终于回家乡。大象是如何回家的？它还会再次流浪吗？本次大象北迁的事件又为科学研究带来了怎样的信息呢？欢迎收听收看本期赵亮新闻深处，流浪大象回家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赵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大象有关系。如果说啊，2021年全球的关键词有哪些，野生亚洲象肯定会入选其中。举家迁徙，北移南归，15头野生亚洲象在2021年的夏天为全世界的网民上演了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冒险旅行。目前这15头亚洲象已经全部安全返回，那大象的旅程到此就结束了吗？象群南归之后又将如何安排？本期赵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所请出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博士、博物杂志的编辑何长欢。何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何老师呢也是一位研究大象的专家啊。当您听到这15只亚洲象呢从北又回到了南边，您的感受是怎样？ 为这15头大象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这十五头大象，我们知道它原来去年的时候，去年三月的时候是从它的老家，西双版纳保护区下面的蒙养子保护区出发，然后一路向东北走，走了大概500多公里，走到了这个昆明，昆明的交界处。但是其实，在像昆明啊、玉溪这些地方，其实并不适合它生活，这些地方也不是它原来的栖息地，它这些地方呢，也没有它原来栖息地里有的那些食物。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地方生活其实对他们健康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对，他能往回走，然后走了，现在已经走了挺远的，已经走到玉溪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好的迹象啊，所以说我挺为他们开心的。其实也为相关的当地的一些像森林公安呐、或者是消防部门这些人。也为他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其实这一段时间也比较辛苦， 对，一直盯着大象的行踪，看看又会走到哪里去了。这一路上呢，有关老百姓的安全又该如何保障，大象的安全又该如何保障，其实还是一件挺耗人心的事儿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大象为什么突然就要回去了？是因为不久之后天气就要变冷的原因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呢，就像您说的这个天气变冷啊，但其实天气变冷其实对于它来说还不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在它的老家，比如说像西双版纳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早晚还是比较冷的，可能也就10来度。所以说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能适应这个冷的天气。那么他们不适应的是什么呢？是像昆明啊、玉溪这些地方，它这个生境其实是太不适合的。对于亚洲象来说，它其实能生活的地方大概在基本是1000，就是海拔是在1000米到1300米以下的这些地方。但是像昆明、玉溪啊，其实他们已经到达2000米以上了，有的地方甚至能达到3000米。所以说这样的海拔其实是不适合它生活的。而且还有像坡度呢也比较不适合，因为像亚洲象它喜欢生活的地方呢，坡度角可能也就10度，10度往下，那么你坡度再高的时候，它其实上去就有一点费劲了。所以说这样的环境下呢，它也不太适合生活。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这样的生境下其实没有它喜欢吃的东西，或者它喜欢吃的这个植物非常少。 对， 不像在西双版纳的时候有那么多丰富的食物，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关部门的这个引导的比较好。因为像刚才说的，还是希望他能原路返回，然后回到他老家嘛。所以说一些这个森林公安呐、或者消防部门呢，其实在沿路也是通过这个大卡车或者通过一些投喂，然后引导的方式让他往回折返。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两点原因杂糅在一起来促使他不继续往北走了，然后往南迁。 对，在南迁的过程中呢，有一个节点啊，大家非常的看重，在8月8号的时候晚上8点钟左右，北移的亚洲象呢安全渡过了沅江的干流，再加上呢之前呢已经是送回西双版纳的那一只毒象，可以说呢15头亚洲象呢全部都南返。其实在报道的时候啊，说象群渡过沅江水系是北移象群返回栖息地的重要的地理节点。为什么说这个沅江水系这么重要呢？ 其实它从这个北边往南返，其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吧。就是影响它回去的几个节点。一个就是这个无量山，就这个山脉，因为海拔比较高，所以说它翻越过去可能有点难，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这个沅江，尤其现在已经7、8月份了，然后这个云南的这个西南部已经进入了雨季，所以说雨季到来的时候，这个江就会涨水，然后江面变高，然后这个江面又变宽，但是正常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个亚洲象的成年亚洲象来说，它渡过这个江面，是没有问题的啊。大象其实它这个游泳的能力是非常好的，但是关键是这个象群里还有小象，它小象它其实这个游泳能力是不太好的，那么如果这个江面太宽或者水流太湍急的话，其实对于它来说就是， 渡过会非常费劲啊，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根本就渡不过去。 嗯、 所以说，这个江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坎儿吧，他得迈过。 嗯， 那么虽然说他往南走有很多条路吧，但是无论你走哪条路，都要过这个江。 嗯， 所以说这个江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难跨越的一个难关吧。那么好在现在已经过去了啊。 嗯、对，我看到也是在相关人员的指示之下，这群大象呢是从桥上过了江，应该说是整个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中， 对对对， 据您所了解，现在大象已经走到哪里了？是不是回到了他们开始出发的地方？ 他现在应该还是在这个玉溪市的沅江县。距离这个普洱的墨江县还有20多公里。 嗯， 其实还没有到他原来出发的地方，因为他出发的地方，是在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呢，在北边是普洱，普洱在北边才是玉溪。 嗯、 那么他现在还在玉溪啊，虽然说已经快走到玉溪的边上了，但其实还没有到达他这个真正出发的一个地方， 嗯， 还有一段距离。 现在他所生活的区域是属于他适合生活的生境吗？ 目前其实还不太适合，因为这个地方啊，沅江县它这个海拔呀，或者是这个气候啊等等，其实还是不算它最适合的栖息地。那么对于亚洲象来说，其实它最适合的栖息地主要是分布在这个西双版纳， 嗯， 西双版纳的境内。然后呢，在我们北师大生科院的这个亚洲象研究组曾经做过一些研究，然后就用那个软件去分析了一下，究竟亚洲象的栖息地就哪些是它在云南的合适的栖息地。 嗯， 然后通过分析的话，其实在普洱有一部分也是有一些适合它生活的地方的。 嗯， 比如说像普洱的这个江城县呐、啊，或者是普洱市的思茅区等等，或者是宁洱啊、宁洱县，这些地方还是适合它生活的。 嗯， 那么这些地方呢，基本是在普洱的中南部吧。 嗯， 那么现在其实这个亚洲象还在，这个玉溪市的沅江县。那么它离这个普洱市的中南部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嗯， 它还需要继续向南迁移。那么直到迁移到这些地方，其实才能算完全的，为他们松了一口气，就是真正到达它适合生活的这个地方。 嗯，那接下来大象是不是还会继续往南走，或者是不是最终会回到它的栖息地，这个您怎么判断？ 我觉得应该它还是会继续的在往南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是它这个北边的栖息地是其实并不是它生活，那么再有呢，相关部门肯定还会继续去引导它再继续往南走。 嗯， 所以说它往南走，我觉得应该这个是一定的。 嗯， 那么至于这个要走多久呢，可还得看他们这个看他们这个比如说像当地的食物充不充足啊，可能不充足的时候，相关部门去补给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有那个当地进入了雨季呢，可能下雨的话可能也会影响他这个行进的速度。 嗯， 这个还是会需要一段时间的。 嗯， 不过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首先当地这个保障部门肯定会很保障，会确保他们的健康啊，确保他们的安全，也会确保这个当地人的安全。然后这个再有一个是，其实他如果进入普洱市，那么普洱市的北边呢是墨江县，那么墨江县呢再往南一点点，就其实就到了这个普洱市的思茅区。所以说他只要再走一段时间，就能进入这个思茅区。其实 嗯， 对于他来说就是到达真正适合的栖息地了。 对， 嗯， 我们知道大象的智力水平很高，尤其是他走过的路，其实在他的大脑当中呢能有非常清晰的记忆。您觉得未来他是不是还会再次北行呢，再把这次北上的道路再走一遍呢？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首先应该明确一个问题，就是他这次迁移呢，或者说向北迁移，其实对于生活在版纳的这些亚洲象来说，并不是一个稀罕的事儿。因为其实他这个从80-90年代开始，这个版纳的亚洲象就已经开始往北走了。 哦， 只不过是说这次走的比较远，然后才引起大家的这个密切的关注。 嗯， 那么版纳的象其实它不止往北走，那么在这群大象往北走的 这几个月呢，其实还有一群大象也往南走了。 嗯， 那么它走到了这个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啊，这个热带植物园呢，其实已经有几十年、五六十年都没有这个大象出现过了。 嗯， 所以说，而且不只是往南，不只是往北，还有往西啊、往东啊，其实这一片的大象都在往外扩散。 哦， 所以说这个扩散呢、迁移这个都不是什么这个特殊的事儿。 嗯， 再有一点呢，就是，对于亚洲象来说，它迁移的话，也是它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吧。因为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保护力度的加强，其实这个中国的亚洲象已经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的只有150头，增长到现在的已经300头了。所以说，一个物种的种群，它如果这个增加的比较多的话，它就势必会向外扩散，去寻找新的栖息地啊，去寻找新的地盘，来满足自己这个庞大的胃口。所以说，对于亚洲象来说，我觉得它以后肯定还是会这个向北呀，或者向其他的方向去迁徙，这个肯定还是会出现。 嗯，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做好防范？比如说，第一，保障呢沿途的老百姓居民的生活的安全啊，然后不要出现什么危险。第二呢，你还要保证大象这一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的安全，就是这个人象之间的这个冲突，或者说潜在的这种摩擦，您觉得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首先就是通过今年的这次大象北迁吧，我觉得肯定大家这个相关部门已经掌握了这个应对的一些经验吧，应对措施的一些经验。其实这个在上个月吧，上上个或者是六月上上个月的时候，就是大象这个我们大家对大象关注的最密切的时候，其实就有人当时就已经说，其实本来在4月份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去对这些北迁的大象进行干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走到了其实按以往的经验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出现的地方， 嗯， 已经有这个趋势了。所以说，当时就已经有人做出预判说，如果那个时候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可能就这个大象就不会往北走那么多，也不会，造成一些损失啊，或者是造成很多相关部门的这个，夜以继日的这个辛苦的工作吧。 嗯， 所以说通过这次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相关部门就应该已经掌握了很多的经验。如果以后比如说这些大象再往北走，或者走到了哪个地方，应该会，我想应该会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判断，究竟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要不要及时对它进行干预，或者采取什么手段进行干预。那么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呢，其实比如说像这个西双版纳、像普洱这些地方，其实人象冲突确实是有啊，因为随着这个大象密度的增加，种群数量的增加，然后它不断的会与人的这个接触的几率也会增加。 对， 那么其实当地呢，其实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吧，去这个减缓这种人象冲突。比如说像最古老的或者最就是以前常用到的方式，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烧竹子啊，因为竹子燃烧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或者敲锣打鼓啊，放鞭炮啊，这种最传统的方式去驱赶大象，让它远离这个存在。那么也有其他的方法啊，比如说像这个给大象建立的这个食堂，大象食堂，就是种一些大象喜欢吃的原生植物，比如说像这个粽叶芦啊、野芭蕉啊、还有象草啊等等这些食物，然后让它主动的去到大象食堂去吃东西，那么不会去进到老百姓的庄稼地里去吃东西。然后还有像一些地方呢，会建立这个大象的预警机制，就是在大象经常出没的地方，比如说像村口啊，或者是这个庄稼地附近呢，会安上这个红外相机，那么当大象一出现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红外相机就会马上拍下一张照片，然后这个照片呢会传到护林员的手机里，然后护林员呢再把这个信息传到这个大象预警的 APP 里，然后去告诉这个村民说哪块有大象出现了，啊，说村口出现大象了，大家要注意啊，不要去那个地方去活动，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其实还有就是像这个云南这个有大象，分布的地方呢，当地也会给这个大象买一定的这个肇事的保险，比如说这个大象撞倒一颗芭蕉给多少钱，或者是这个吃掉一亩地的水稻给多少钱，都会这个保险公司都会为这个大象这个肇事承担一定的这个风险，现在好像已经去年吧，已经有这个2000多万的这个保险金额了，所以说，那个当地对应对这个人象冲突，其实也是做了很多这个补救或者缓解的办法。 我们来说一说回顾啊，从去年的年底开始到现在为止，整个大象一路向北又回来，这一路啊，大象走来，站在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给科研人员带来了什么？ 因为这次的这个北迁的15头大象，其实已经创造了历史。因为像它，出现的地方呢，比如说像，玉溪呀，或者是这个红河州，其实在以前，在这个近几十年来是，或者甚至更久远一点啊，它是从来没有大象出现过的。然后在这个甚至在这个昆明啊，它因为最北的时候已经走到了昆明这个晋宁区，那么在昆明并不只是近几十年来，就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象的地方，所以说这些大象呢，它们已经创造了这个分布的一个新的记录，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物种它在这个在它分布区是一个物种的分布区是怎样的，其实在我们研究动物的这个领域呢，是有一个专门的学科的叫动物地理学，所以说这些大象呢，它已经这个创造了一些分布的历史，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我们研究动物的相关的人获得的一个收获吧。那么再有一个是这个他们北迁，一路北迁已经迁徙了大概500多公里。其实，在有亚洲象分布的国家，这样的这个移动的路程或者移动的长度跟时间，其实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个肯定也给相关的科研部门提供了很多这个一手的数据呀、还有是这个大象，我之前看到这个纪录片里或者是一些新闻报道里会看到有一些。相关的科研人员会分析这个大象粪便里的这个食物组成，就是这个它吃的东西，或者是可能我看他们有采集样品，可能会分析一下里边的激素的成分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激素就代表着它体内的状况，比如说它如果这个很紧张或者是很焦虑，它体内的激素会这个飙升。这个激素呢在它的粪便里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可能相关的部门相关的人员通过这个粪便里的激素也能获得到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这个我想是在科学上可能这次15头大象给科学家们带来的很重要的一个收获吧。 其实在大象一路迁徙的过程中呢，很多过去对亚洲象不太了解的朋友们也借此呢了解到了亚洲象的一些习性，比如我在新闻当中看到有大象呢走进居民的家里啊，会吃人家的玉米面，然后呢还会打开水龙头喝水，然后还有很多呢就是可能平常我们没有办法在动物园或者在一些科普读物当中见到的大象的场景。这种场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是稀有的还是常见的？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对，其实这个这15头北迁的大象，在这一路上就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像您说的，比如说吃这个玉米呀、或者拧水龙头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他们这个躺平睡觉的那一个画面。其实都让很多这个普通的老百姓觉得打破了他们对大象的固有认知。就比如说那些大象睡觉的那个画面吧，很多这个有意思的网友还用2个当下最流行的词儿去形容它，一个躺平，一个内卷， 他这个躺平睡觉，然后这个鼻子卷起来， 对， 然后把小象呢围在中间。 嗯， 其实这个是打破了很多人的这个对大象的一些认知。 嗯， 包括我在内，像我小时候可能，看到的或者是了解到的一些这个关于大象的知识，就会说，大象它因为体重比较重， 嗯， 可能有几吨重，所以说它们就不能长时间躺在地面，躺下睡觉。因为如果长时间躺下睡觉的话，可能这个内脏会被压迫， 对， 所以他就只能站着睡。但是这次呢，这15头大象就向大家展示了啊，我们大象是能躺着睡的， 嗯， 啊，我们并不像这个你们科普书说那样不能躺着睡， 对， 当然了，这个大象的睡觉的姿势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能躺着睡呀，能站着睡呀，或者靠着树睡呀，等等，它其实有很多这个睡姿。那么这15头大象呢，其实也给这个人们反正科普了一下吧。那除了这个睡觉，还有之前有这个小象他掉队了，然后后来又跟上大部队了，就是掉队了2天，然后还成功的跟上了。其实这个是也是与他这个很特别的通讯方式也是有关的。比如说像他能这个通过这个嗅觉，通过这个一路上前方大部队留下的这个粪便呐、尿液或者其他这个气味信息来跟上大部队， 嗯， 然后呢，他也能通过这个次声波来跟远方的这个大部队进行交流。 对， 其实这个都是这次大象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很多一些之前没有想到或者是没有发现的一些新的知识吧。 嗯。 嗯，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次15头大象北迁，然后大家对大象如此的关注，我觉得我还作为一个研究大象的人，其实是挺欣慰的。 嗯， 因为其实虽然说以前大家对大象都比较了解，但是，可能并没有像这次一样这么的出圈儿。然后呢，大家通过对大象这个了解，其实，也间接地认识到了这个云南或者是咱们中国对保护大象是一个什么态度， 嗯， 或者是云南呢它这个有大象分布的地方遇到了哪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份子，所以说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周围的物种，它生存的怎么样，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很多人都会也会问我说，这个我们不是你们科研人员，就是我们普通的人怎么来保护大象的？我对于保护大象，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就是在为保护大象已经开始做自己的这个贡献了。 嗯， 因为这个我们去了解大象的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或者是跟大象有关的一些新闻，其实从了解开始，你就已经慢慢的开始为保护大象做努力了。 嗯， 因为这个我记得著名的这个动物行为学家郑国道尔博士他说过，这个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正是因为你去了解这些事情，你才会去知道它究竟是怎么样的，然后你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去行动啊，去做一些实事。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大象的回归有关系，这个话题暂且就告一段落了。其实呢，未来大象啊，他们的生活还会继续。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大象，要保护在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灵，要保护的是物种多样性。除此之外呢，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能够更好的进行下去，这个也是每个人需要去思考，当然也是大家需要去共同行动的一件事情。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博士、博物杂志的编辑何长欢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啊，不客气。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大家可以亲切地叫我甄二。 我作为老二，那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唉，要操心的事儿可多了。 二姐，你说说你这一天天都操啥心呢？ 操心你啊，曾好骗，操心你是不是又被啥谣言给骗了，操心我看上的衣服啥时候打折呀，哎呀，我操心大哥真知道现在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吃饭呀。不行，我得给大哥打个电话，他这也太晚了。 而且啊，记得用座机打啊。 座机？咱家座机都多久没用过了，我还以为都成了摆设呢，手机打电话多方便呀。 不行，二姐，难道你不知道手机打电话很容易出事吗？ 打个手机能出什么事儿啊？ 你把手机放在耳边打电话，手机辐射会让你的皮肤温度升高，然后就会啊烫伤你的脸。之前有一位女士就被烫伤过。 哎，有道理啊，怪不得我手机用久了脸就会烫烫的，原来是辐射。哦，不行不行，我的脸可是昨天晚上才敷过可贵可贵的面膜呢，那我不要再用手机了。哎呀，可是这多不方便呀，我开免提行不行啊？ 嗯，也行吧。 喂，大哥，你到哪儿了？你怎么还没回来呀？ 啊，我已经到门口了。 哦，这样啊，那既然你已经到门口了，那就别用手机讲话了，保密要紧啊。 啊，你说啥玩意儿？ 我回来了。 大哥，快放下手机。 啊，怎么了？我手机被人下毒了还是怎么着？ 大哥，你的手机就是一个隐形炸弹呢。 手机辐射会烧伤你的脸。 啊，谁说的？ 我是看了朋友圈里有人说的。 那我建议你快点拉黑那人，他发这东西真是能闪瞎你的眼啊。手机确实有辐射没错，但是手机辐射对你皮肤温度的影响那是微乎其微，市面上正常的手机啊都是根据安全标准制造出来的，对于辐射根本不用担心。 但是有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手机挨着的那块皮肤在发烫啊，难道我不应该担心吗？ 人体内局部温度升高的阈值只要不超过 3.5 摄氏度就是安全的，一个人正常的体温是 36.5 摄氏度，那也就是说局部温度不高过40摄氏度就没什么事儿。而手机辐射所能引起的最高温度不到37摄氏度，在安全范围内，而且这还是很稀少的情况。何况人类还可以通过本身的体液流动来调节自身局部的温度 啊。那看来我的手机还可以用了，我的脸蛋也保住了。 看来我跟我朋友圈里那个人的友谊啊是保不住了。 哎，我只是希望你们的智商啊能保住。哎，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声音。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不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无情指引我前行。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声音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不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